现在骑自行车出行可是件超酷又时髦的事儿。 But 在这大雾霾天的，这事儿怎么越看越有那么一点不作就不会死的节奏啊。 So 一款来自泰国的空气净化自行车就应运而生，马上和我一起去 3C 潮流生活馆探个究竟吧。要说这款自行车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内置了可持续运转的空气净化系统。具体咋玩呢？首先，车架能通过光电效应把阳光转换成电能，用来启动内置的某种燃料电池继续工作。而这种燃料电池的工作副产物就是氧气。其次，就是在两个车把手之间设置了一个空气净化系统，它的作用就是能将空气中的微粒给过滤掉。这个部分的电力则是来自燃料电池。当这两个部分协力运作时，就能在车手的周围制造出一个富含氧气并且过滤了微粒的小环境，所以骑行的时候就更加健康了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在你真情的眼中里，慢慢想起那是怎么样的感情，开始离不开你，有一点有一点想见到你，想见到你。相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倒去，我早已经放弃。怎么相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。我伤过的心情，随你的轻声细语，渐渐忘记那浮浮沉沉的曾经。在你温柔眼底，第一次第一次找到安定，找到相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，我早已经放弃。怎么相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。

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？

虽然你的冷漠已给了我惩罚，我难过，如果祝福对你是个解脱，请放开那绳索，让拔河的我能在最远处倒下。我难过，是不是爱过更明白错过？告诉我，有没有不许你离开的一句话？我难过，明天醒来孤单的你和我，在这城里生活，找到幸福吗？偶尔会听说，在这城里生活，你还幸福吗？我只想静静听说。

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小就与众不同，因为小儿麻痹症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的忧郁和自卑感越来越重。他拒绝所有人的靠近，但也有个例外，邻居家那个只有一只胳膊的老人却成为他的好伙伴。老人是在一场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的。这天，老人用轮椅推着他去附近的一所幼儿园。 孩子们动听的歌声吸引了他们。当一首歌唱完，老人说：“我们为他们鼓掌吧。”他吃惊地看着老人，问道：“我的胳膊动不了，你只有一只胳膊，怎么鼓掌啊？”老人对他笑了笑，解开衬衣扣子，露出胸膛，用手掌拍起了胸膛。只要努力，一只巴掌一样可以拍响，你一样能站起来的，老人说。那天晚上，他让父亲写了一个纸条，贴到了墙上，上面是这样的一行字：一只巴掌也能拍响。那之后，他开始配合医生做运动，甚至在父母不在时，他扔开支架试着走路。蜕变的痛苦是牵扯到筋骨的，他坚持着。11岁时，他终于扔掉支架，他又向另一个更高的目标努力着。他开始锻炼打篮球和田径运动。1960年，罗马奥运会女子100米跑决赛，当他以11秒18第一个撞线后，掌声雷动，人们都齐声欢呼着这个美国黑人的名字——威尔玛·鲁道夫。那一届奥运会上，威尔玛·鲁道夫成为当时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女人，她共摘取了3枚金牌，也是第一个黑人奥运女子百米冠军。简单生活格言：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，哪怕只剩下一只胳膊；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梦想，哪怕残疾的不能行走。 金字塔。

怎么就留下来。 深呼吸，闭上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爸爸，吃饭了。 好的，喝了这杯茶再吃。 数千年前，茶作为保健品就在民间流传饮用。科学研究证明，茶中咖啡碱、维生素 C 能提神，且可消除疲劳和促进代谢。同时也发现茶有抗癌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。近年又证明，茶中含有10%到15%的多酚类化合物，能降低淀粉酶和糖类消化酶的活性，从而抑制或推进糖在消化道的吸收，能控制血糖升高。其作用很类似近年推出的 A 糖苷酶抑制剂，因此糖尿病患者饭前饮茶一杯，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饭后高血糖，对糖尿病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。据临床观察，在人们常饮的茶叶中含有一种较理想的降血糖的物质，这种物质降血糖的效果快且无副作用。养生小贴士，饭前一杯茶控制血糖升。糖尿病人想要饮用茶叶降血糖，可以取粗茶10克，用冷开水浸泡5小时，然后每次饮服50到150毫升，每日3次，直到血糖稳定在正常值以内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